欢迎各位观众来到自由有偈倾，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杨俊贤。咁咧喺过去一年嘅香港街头上边咧，我哋成日都见到咧有好多人都高举住自由呢两个字，话自己系争取啲自由。除咗喺香港以外，世界各地唔同嘅示威啦、社会运动中，都常常有咧为自己系争取紧自由嘅呢个讲法。但问题系，究竟所谓争取自由系争取啲乜嘢嘅自由咧？究竟佢哋想要啲乜嘢咧？自由呢个概念系咪好似我哋谂得咁简单咧？会唔会其实有好多哲学嘅分析后边，可以令到你理解得多啲，究竟自由系啲乜嘢嚟咧？咁是我哋今日嘅题目呢，就同大家分析下究竟有啲咩唔同嘅自由嘅概念，然后你可以再反省下，其实我哋所谓争取自由係究竟争取嘅啲乜嘢。咁讨论自由呢个概念呢，咁一定要请到首先就係 Roger 大师兄啦，即係都成日讲，即係其中一个 Roger 嘅研究 topic 就係伦理学啦，同埋呢个道德哲学。 我真係有冇研究嘢 㗎，係咪即係其中一个睇得多啲。 通常我系唔够嘉宾就摄上嚟㗎嘛。 係冇咁 今日有 MP。 依家顯示咗 Roger 嘅呢個全能嘅一面，但事實上 Roger 係其中一個，即係譬如我以前佢做挑剔嘅時候咧，係教政治哲學嘅， 好似係喎， 係啊，正係啊，所以即係自由呢，佢話喺佢度學翻嚟嘅，咁啊有機會同佢同場啦，啊細佬嘅榮幸啊。咁另外就係大家都見過阿軒啦，係啦，阿軒啦，亦都係研究倫理學啦、道德哲學或者甚至係政治哲學嘅一啲題目啦。咁所以今日一齊我哋傾下咧，自由究竟係點樣理解咧？應該係啦。咁跟住就有個新面孔啦，就我哋另外一個主持拍檔就係、是。 我师弟啊， 即系个来自哥大 江曼琪啦，系啦，即系我哋平时叫做 M K 或者叫做老师啦，系啦。咁所以好简单就系成日都话香港而家啲 M K 好似绝咗种咁啦，就系、是，但系唔使咁担心，因为 M K 除咗香港之外，原来哥大都有噶吓，喺哥大都有 M K 啊。咁啊，哥大嘅 M K 呢个好奇怪 combination 咧、就喺、M K 身上咧显现嘅。咁我哋今日一齐讨论下，系啦。咁不如事不宜迟，交俾 Roger 啦、介绍下。基本上呢個問題咩嚟嘅咧？點解係重要嘅問題咧？ 我諗即係自由呢一個概念或者自由呢個問題咧，喺哲學上面係非常重要啦。即係而且係好多唔同方面嘅討論啦。即係其中有一啲我哋以前可能有啲集數都講過，譬如講自由意志啊，我哋講沙特咧有一集有興趣可以睇翻我哋之前《絕望的自由》亦都譬如講莊子、講逍遙，亦都有自由。咁有一部分嘅討論係同所謂可能形象學或者本體論有關嘅，即係究竟人有冇自由咧？個自由究竟係喺邊一方面度表現出嚟咧？係個意志上有冇啊？定係成個人嘅存在方式，好似沙特咁講，就係、是、自由本身咧咁樣，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啦。咁我哋今日就唔係討論呢啲啦。啊，有興趣睇翻嗰幾集啦。咁我哋今日集中講嘅係一啲同所謂政治哲學有關嘅一啲嘢啦。咁我哋以前都有一啲集數都講過，譬如好似周寶松都上過嚟傾過呢個自由主義啊嗰啲嘢。咁啊。政治上嘅自由就好複雜啦，喺呢度頭先葉叔都提過。咁我哋成日話爭取自由，可能甚至兩個一齊嗌同一個口號，其實佢哋表面上好似爭取緊同一樣嘢，但係可能其實心目中大家諗嘅嗰個自由嘅概念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喺今集我諗我哋就集中講下喺政治意義之下嘅呢個所謂自由。咁英文我哋有時即都係自由呢個字，如果中文有時用 liberty 呢個字嚟譯，有時用 freedom。咁一般其實我哋好籠統咁講就 freedom 比較闊一啲啦，而 liberty 主要係講政治上或者法律上嘅自由啦。咁但係好多時即係從個 context， 即係從個脈絡，譬如討論嘅時候，大家都知道係講緊法律上嘅自由或者政治上自由咧。就算你用 freedom， 大家都即係同埋 liberty 呢個字係相通咁樣用噶啦， 同義詞 咯，係啊，同義詞咁樣用嘅。所以喺呢度我哋今集全部講嘅都係呢個政治或者法律意義上嘅自由啦。咁但係即使係咁咧，其實都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咁我諗今日我哋主要會講三個唔同嘅概念啦，一個叫做所謂消極嘅自由 negative freedom 或者 liberty，一個叫做positive 嘅 積極 啲嘅咁樣，好煩嗰啲 negative positive 嗰啲正啊負啊 有冇 neutral 噶啦？ 唔知有冇啲 neutral freedom？ 咁啊positive 嘅 freedom 又係啲乜嘢咁樣？佢哋好唔同咁。咁仲有一種叫做所謂共和主義式嘅一啲自由嘅一個概念，又好似同之前嗰兩種有啲關係，但係又唔同。咁我諗今集我哋就主要集中講呢三種唔同類型。嘅自由究竟佢哋有咩關係，有咩分別？各自支持同反對我哋追求呢啲嘢嘅理由係啲乜咁樣？ 咁不如等我講下究竟 negative 同埋 positive， 即係呢個消極自由同埋積極自由係咩嚟㗎啦？咁呢對概念咧，最早可以去到康德都有提過嘅，但係近代由邊一個人去講得最多咧？就係一個叫 Isaiah Berlin 嘅一個哲學家啦。咁佢就提出咗話，我哋點樣分 positive 同 negative freedom 咩嚟嘅呢？咁我就想用一個故仔去帶出嚟嘅。咁 最中意聽故仔㗎啦。 咁想像啦，我哋有個熟悉嘅朋友叫朱文咁樣啦。咁呢佢又嚟呢個廣播道嘅廠裏拍呢個哲學有偈傾啦。咁樣當佢去到下面啦，佢喺條街上面行緊。咁呢 當條街冇俾人封路啊，冇冇即係冇維修啊咁樣，即係條街冇人阻住佢行嘅。咁作為一個行人，佢喺條街度行咧，會覺得咁佢係自由噶嘛，係佢自由地喺條街度行緊啦。跟住咧，但係你諗下，如果佢去到我哋依度嘅門口，突然間佢覺得好肚餓， 嗯，係即係我補充一句就係，即係朱文呢個朋友係傳說中咧一肚餓嘅時候就咩都做唔到，係 啦， 即係佢係一個非常之動物嘅一面，非常之強嘅一個朋友嚟嘅。 同埋補充多一句就係呢個突然咧，其實好經常發生 嘅，經常都係呢個 經常有呢個突然嘅情況， 好肚餓啊！ 跟住咧， 通常加多隻字喺中間嗰個， 跟住咧佢好想食燒賣咁樣。明明就話咗要今日要準時，唔再遲到啦，一定要喺依度拍自我有偈傾，但係結果都係忍唔住過咗隔離小食部去買燒賣食咁樣啦。跟住我哋就會話啦，咁有啲人會覺得咁佢唔係真係完全嘅自由嘅，點解咧？佢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即係輸俾自己嘅慾望。佢明明覺得最重要嘅嘢係咩咧？就係你依度拍自我有偈傾，但係咧就輸咗俾依個食慾啊！即係明明覺得，即係佢自己都會覺得嘅。食燒賣咧，我一兩個鐘咧，其實冇乜所謂嘅。相比起拍節目啦，但結果都係去咗食燒賣。 係佢含住淚水咁走咗去，即係冇人夾佢去嘅。 但 係佢自己去， 但含住燒賣咁翻嚟， 含住燒賣咁翻嚟 都對唔住我又遲到啦。係啊，咁樣啦。咁呢個故事就顯示出咧，可能咧對自由嘅理解有兩種啦。就係如果我哋會覺得，行路冇人阻住佢行咧，係自由嘅。呢個意思咧，個自由咧係講緊冇一啲外在嘅阻礙，或者冇人阻住佢，或者冇人威逼佢一定要咁樣行，冇嘅，即係冇啲外在嘅 constraint 啦。但係咧，第二個意思嘅自由咧，即係我哋話朱文輸咗俾佢自己嘅慾望嘅自由咧，就係會話，佢好似唔能夠自己控制自己，係啦，佢冇一個自主嘅能力，係啦。即係我哋平時講自由呢兩個字啦，即係英文就可能唔同字源啦，但係中文都幾得意嘅，自由有個字字喺度嘅，係啦，個由咧係你自己嘅，係啦，咁就有呢個 positive 嘅意思咯，就係你有呢個 self determination 嘅能力，咁有呢兩種分別啦。 所以我講多句就係、如果講自源咧，頭先阿軒就講中文啦，即係自由係由自己啊嘛，所以好似就除咗係講外在嘅限制，即係第一種頭先軒講嘅 negative freedom 或者 negative liberty 啦、用阿拜年嘅講法其實係佢講嘅係 free from 一啲 constraint， 係講外在限制，所以好得意嘅。用英文嚟講咧 ，freedom 呢個字咧，如果真係講自源啦，其實可能比較 fit 咧，佢所講個 negative freedom 或者 negative liberty、就係 free from 一啲外在嘅限制，冇啲外在限制佢係 free 嘅。 咁所以咧就叫 negative 咯，因為係冇一啲嘢咯。而 positive 係有一啲嘢，你有自主能力， 就有自主能力就比較 fit 中文嗰個自由啦。或者有時候我會講，如果英文嚟講，我有時覺得 fit 另外一個英文字叫做 autonomous 嚇。雖然有時有一啲新嘅講法啦，但係因為 autonomous 因為希臘文嘅字源係 auto 咧係即係自己嚇，即係嗰啲 auto 就自己喐啦。能力就係控制可以 self control 或者 self mastery， 有自己控制自己嘅能力。咁呢個就唔關外邊有冇 constraint 限制你事咯，係講你自己係咪可以實踐到自己控制到自己，可以做到自己嘅 master。係啦，喺呢個意義下就講叫做 positive freedom。 即係有冇一種 self realization 嘅能力，可唔可以將自己認為自己係最合乎自己真正利益嘅東西實踐出嚟？ 咁其實點解無啦啦俾你嗰個年代，即係講翻時代啊，會有呢個講法咧？即係無啦啦區分嚟做乜咧？ 咁其實 Berlin 喺嗰個時代咧，就係身處喺冷戰嘅大概初期咁樣啦。咁其實點解佢講呢樣嘢咧？就係當時你可以想象有一個蘇俄為首嘅一個集團啦，第二個就係由美國為首嘅所謂自由嘅世界啦。咁其實佢 Berlin 主要都係對positive freedom 有一啲好強烈嘅批判。咁其實佢覺得馬克思主義嘅哲學入面都有係擁護緊或者提倡緊一種 positive freedom 嘅概念，而佢覺得呢個哲學咧就會令到帶嚟好多嘅人性嘅壓迫嘅。其實咁，因為好多時候 positive freedom 咧都會對於人性有一種實質嘅睇法，而去到話咧好多人其實咧都係唔能夠自制。令得佢哋嘅人性或者理性嗰方面咧，或者好似啱嚴叔所講嘅 autonomy 嗰方面，係冇辦法真係實現出嚟。 即係朱文咁啊， 好似朱文，朱文每一次即係可能佢嚟港台拍節目咧，實質就係對佢真正嘅利益係最大幫助嘅，但係佢就走咗去餵食，食咗啲燒賣，咁就可能拍唔到節目添。咁要點做啊？就可能要揾另外一個人監住佢。 等佢行過嗰個小食檔嘅時候咧，都唔好走去買燒賣而過嚟準時拍呢個節目。 佢入嚟，直接唔好行過去。 但好難夾嘅主文，即係幾腳 好大嘅夾 咯，係好大夾咯，即係一般三腳夾唔到啊，用好大腳都夾。 所以可能如果喺國家嘅層面就其實係就係由國家請嗰啲人。即係可能是警察或者是更加嚴重可能是軍隊啦嚟到夾住那些人民去到行一個對他們真正有利益的方向。那這個就是當時看落去比較似一個蘇俄的做法啦。那與之相對就是自由世界呢就似乎不會有這些這樣的做法。那個關鍵的原因可能呢就是在自由的世界呢他們擁護的真正的自由的概念呢是 negative freedom 或者消極的自由這樣。 這個位即是應該我們下一節就會大討論啦、即是 Berlin 本身提出的時候想討論 positive liberty 或 positive freedom 會不會是有些問題呢這個概念、但我在這裡就順便想補充一個小補充先就是用阿 Ken 的例子就是朱文說那種 positive freedom 如果他沒有呢可能他控制不到自己嘛、所以我想補充一句就是呢所以我們後來說 positive freedom 很多就現在慢慢研究出來就發現呢其實跟能力是很相關跟我們能力即是 negative freedom 很簡單你沒有外在的限制呢你就已經有 freedom 了嘛、是吧是不關你有沒有能力事的但是 positive freedom 是講緊你有沒有一個能力去實踐你自己去 realize yourself。咁所以包括咗有個比喻係可以講得幾好嘅就係、是、譬如舉個例如果係雀仔咁講啦你有個籠困住佢呢佢就冇 negative freedom 啦、即係佢想飛走唔得嘛佢冇得自己揀。好啦但如果你想象困得太耐之後呢啲雀會唔識飛、即係如果咁啊困到佢唔識飛咁樣、好似養雞咁養到佢唔識飛咁樣。咁樣呢就算下面冇咗個籠呢佢想飛咧，都飛唔到啦嘛，係嘛？嗱，呢個好重要嘅一個講法嚟嘅，我覺得係顯示咗咧，佢想實踐自己嘅時候，唔僅係冇限制，係、會有一個能力同能力好相關嘅 positive freedom。喺頭先個例子裏面就係雀仔識得飛嘅能力。咁於是擺翻人度咧，亦都好同其他能力好相關。譬如舉個例，如果你想實踐自己咧，好多自由家就會覺得有好多能力喺裏邊相關。譬如舉個例，你要有。理性嘅能力啦，所以你要讀書嘅、你冇教嘅話咧，我冇限制都好，你根本就唔識諗嘢。 同埋好多時個能力唔係你自己就會可以運用得好好啊嘛，或者發展到出嚟，可能需要其他人去指導或者甚至控制幫助。 係啦，咁呢個於是同能力好相關。咁於是我哋下跟住落嚟咧，繼續討論翻呢兩個區分咧，有啲咩重要之處。歡迎翻到嚟，我哋對於自由嘅討論啦。咁咧，頭先講緊關於 positive liberty 或者 positive freedom 呢個概念咧，其實隱含咗一種對能力嘅理解嘅，就係你冇能力嘅話咧，你唔可以話 free 嘅。所以點解好多自由家會覺得，譬如教育啊，或者某啲 cultivation 培養啊，係好重要，因為你冇嗰個能力咧，咁就談唔上實踐自己，係啦。咁但係頭先我就提過，除咗自己嗰個能力之後，仲有更加多嘢好似。 係啊係，即係呢個，因為我哋聽落去 ，Berlin 本身就對呢種咁嘅自由觀有好大嘅批評嘅咁樣，因為佢覺得同頭先 MK 都提到，就同可能某啲極權社會嘅做法好，即係好有關聯啦至少。咁但係佢本身都有個 point 嘅啫呢樣嘢，即係點解有都有唔少哲學家係認為我哋應該追求一種，即係唔應該淨係單純追求一種唔被干預嘅所謂消極嘅自由，而係應該再要多啲嘢。如果唔係就唔叫真正嘅有自由，因為點解？跟住背後好多時會有一種諗法，就係覺得人嘅嗰個所謂自我，你個自由啊嘛，就係我可以做一啲嘢，唔受限制，當然係其中一部分啦。通常我哋講自由牽涉幾個方面啦，第一有個人啊，有個行動者，然後佢會做一啲嘢，然後會有一啲限制，個限制可能係外在又好，內在又好，來自唔同嘅根源啦，去令到佢做唔到佢本來想做嘅嘢，所謂啊，咁於是。好簡單講就係、是、啊，如果你做到你想做嘅咪自由咯咁樣，但係啲自由交反噶嘛，於是就諗好多情況就係、是，就算有啲時候你做到你所謂想做嘅嘢，可能都我哋可以喺某啲角度嚟睇咧，你其實唔係真係咁自由，可能你俾人呃咗啊，控制咗，你俾人操控，譬如俾人催眠嘅人，好多時都係你好似做緊一啲你想做嘅嘢，但係其實人哋催眠咗你噶嘛， 連你個想都佢催出嚟嘅位， 係啦，連你以為你連俾人控制咗都唔知道，即係好似嗰啲譬如你即係你女朋友咁樣啊，即係你同佢講話我要去踢波啊咁樣，跟住佢話又去咁樣，上年咪踢過咯咁樣，成日都踢，或者成年咁先，跟住佢綁住你，咁你依然好想去咁樣，咁你好唔自由啦，我哋好明顯睇到。但呢個女朋友低級啲啦，咁有另一個人嘅女朋友勁啲啦咁樣，佢就誒我去踢波咁樣，啊你去啊去啊去啊去啊，你今朝先踢完啫嘛，其實要㗎，一日起碼都踢兩三次啦，係咪？如果唔係點可以維係到同朋友之間關係同埋身體嘅狀況咧？咁樣跟住，咁、哦、我真係去㗎啦喎。佢話你去啲咩事啊？咁樣，咦 冇嘢啊咁樣， 跟住睇血啫。 哇，點解紅色嘅？我冇啊，我身體係比較差啲，本來諗住睇醫生，不過你睇波唔使理我，有咩嘢我會叫阿爸打俾你㗎啦。 冇嘢㗎，你去啦， 真係冇事啊，你 放心去啦。跟 住話誒，算啦，都係唔好啦咁樣。 你放心去啦，男同個女講。咁嗱，你放心去啦。 咁當然啦，可能係真嘅，但係通常去到如果呢個係某啲電台拍嘅電視台拍，即係唔係我港台啦，即係節目就去到呢下，嗰個女朋友就會側住面咁樣望住鏡頭，一個陰陰嘴笑啊嘛。咁我哋有理由相信頭先一切都係佢安排嚟。咁我哋話第一個人好明顯唔自由啦，行動上係咪？但佢依然好想走啦，至少。第二個人可能其實佢係俾佢女朋友計算咗，於是佢以為佢做緊佢想做嘅就係留低去陪佢女朋友，但實際上佢連俾人控制咗都唔知啊嘛，有機會。咁所以講所謂嘅積極自由牽涉一樣嘢就係我哋好多時會做好多我哋想做嘅嘢，所謂其實嗰個所謂想咧，可能係出於一啲我哋本來唔係咁重視，即係某一剎那有一個慾望咁樣，想食燒賣咁，譬如。但係咪真係我想做嘅嘢，所以再分啦，係咪？我當下突然間有個衝動要做一啲嘢，同我實際上想做一啲嘢，好多時係嗰樣嘢對我有利嘅、有益嘅，係我最重要嘅嘢嘅，未必一致嘅。有時我即時想做，正正就係對自己最不利嘅嘢。所以喺度咧，根據呢種咁嘅諗法啊，即係所謂積極自由背後假設一種人嘅人性觀啦，就係個所謂行動者，其實佢有唔同嘅部分、唔同面向嘅。有啲可能係重要啲嘅，對佢作為一個行動者嚟講，譬如理性嘅部分啦，考慮自己利益嘅嗰個能力啦。有一啲咧，雖然佢都會推動你去做一啲嘢，譬如你嘅慾望啦，但係嗰啲咁嘅即係呢啲咁嘅想法，好多時候即時發生，有時又會俾人操控咗啦。即係我哋慾望有好多時候，即係如果唔係點解廣告咁緊要咧？係咪？即係賣廣告唔係俾資訊你噶嘛？係令等你知道一啲原來有啲嘢我想要，原來喺嗰度有得賣。其實廣告最犀利係咩？要俾咁多錢嚟做，就係佢要令你覺得你想要一啲嘢，其實你係唔需要啊嘛，完全係咪？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嘅當下一剎那嘅嗰個慾望衝動，好多時係受到其他嘅控制啦，或者自己都知道唔好，都控制唔到自己啦，即係好似朱文咁要含住淚水咁走去買呢個燒賣咁。咁所以呢個意思之下咧，其實我哋如果我哋會好自然又會咁樣諗喎，其實都唔係咁奇怪喎，就係、是、如果有個人，譬如嗰啲吸毒嘅人啊，佢想戒毒嘅，明明知道咁樣對自己唔好，但佢都會忍唔住嗰一下，好想繼續吸咁樣啊。咁我哋會覺得佢係唔自由嘅，雖然冇人逼佢去食，冇人捉佢嘅手啊，要去買毒品咁樣去搶錢咁住住，但係嗰啲係佢控制唔到自己，佢自己都知道知嘅。咁所以喺呢個意思之下，似乎自由唔單止係。我唔阻佢去做佢想做嘅咁簡單啦，即係根據呢啲諗法係。 所以就預設咗某一種自我嘅分裂啦，即係自我有唔同部分。我哋覺得有啲重要啲，有啲冇咁重要。通常覺得重要啲喺自我家裏面咧，即係按住我全都由柏拉圖開始啊，去到康德啊， 甚至馬克思啊， 都有嘅就係、是、理性係重要嘅。所以咧，點解朱文嗰個 case 我覺得佢冇正面嘅自由啦，冇積極嘅自由啦？就係、是、在於佢俾個慾望控制咗，同一個吸毒嘅人冇分別，就係佢毒癮喺，不過佢毒癮係食肉啫。佢食肉一嚟咧，所以毒癮發咁啦。佢個理性控制唔到自己，所以佢唔能夠自主。我哋平時會比較多喺自我家角度嚟講，覺得將個自己咧係擺喺個理性嗰部分， 嗰個先係真正嘅我，係啦。所以慾望都係一個同我好似係離開嘅另一個他者咁樣嘅所謂，好似係啲外在嘅嘢。 咁因為我想帶個 point 就係點解好多自由家會覺得教育重要，就係、是、培養你個理性能力，等你可以諗得清楚啲，亦都可以更加強咧用理性去控制自己其他部分，使得呢個教育嘅效果嚟㗎，使得你可以自己話事在自己主人。 甚至唔單止係教育嘅，就係、是、制度上可能都好重要嘅。我哋有啲嘢可能喂咁，你唔係即刻就控制到，教育要長啲時間啦，係咪？要你內化到認同咗某啲嘢，咁有時你即時就會做一啲其實對你嚟講不利嘅嘢㗎嘛。咁我就要先限制咗先，可能所以啲法律啊制度咧，就要用一啲其他方法啦，懲罰啊等等，去令到你唔好太過順從自己嗰啲即時嘅慾望啊反應，係啦。 咁 Berlin 區分完呢個正消極唔積極自由之後咧，照計佢係想頭先講過啦，對 positive freedom 有啲懷疑噶嘛。其實個懷疑喺邊度咧？ 我喺度補充翻少少啦，即係頭先 Roger 講個 point 就係、是positive freedom 就將人分咗兩層啦，即係有理性啲。或者慾望啲依兩層啦，咁就會有個感覺就係令人覺得理性就係 higher 高級啲嘅，慾望咧就低級啲嘅，即係首先到呢一步啦。跟住咧就會有個危險嘅，如果咁樣睇就係、是、因為好似你頭先咁講，你可以話朱文佢受到佢低級啲嘅慾望控制。跟住咧， 即系唔即系欲望控制，仲系低级嗰种喎。 低级嗰种啦，系啦，系低级。 朱文可能已经系最高级嗰种噶啦，佢冇高级。 即系啲欲望高级，我最自由嘅欲望啊，高级啲。佢对食嘅欲望，即系最低嗰种欲望嚟，系唔知欲望咁简单，最 cheap 嗰种 系最低层嘅欲望。系啊，咁跟住咧，我哋话其他人可以去夹佢啊嘛。嗱，呢个就系危险嘅地方，就系其他人可以话我理性啲嘅，我控制我嗰部分系高级啲嘅理性嘅。我知道你被低級嘅慾望控制，所以咧我可以用自由之名 去限制你，去逼你去做某啲事咁樣啦。咁就聽落就係好似例如之前 NBA 所講，例如之前蘇聯Soviet Union 所做嘅一啲事啦，用自由之名啦，佢會話自己係 champion of freedom 噶，但佢就係咁逼佢人民去做啲佢覺得係係國家利益嘅事情啦，咁就好危險啦。咁係咪咁？因為咁，我哋唔應該用呢、這個積極嘅自由去作為一個理想嘅自由嘅詮釋咧？咁會唔會negative freedom 會好啲咧？咁 negative freedom 都有佢自己嘅問題噶嘛？ 但我想先補充一句嘅喺度就係、是，即係用阿軒頭先嘅講法咧，就所以顯示咗咧，其實正積極自由同消極自由咧，有時係可以咧有衝突嘅、嗯。即係譬如頭先蘇聯嘅例子咧，或者某啲極權國家嘅例子啦，就係、是、佢會覺得。喂，你咁樣唔夠理性喎、哦，即係唔夠實踐到自我啊！佢幫你更加實踐到自我係點咧？就好似甚至係俾一啲叻限制你嘅 negative freedom，、嗯、就係咧搞到你咧多咗限制嘅，我要逼你做某啲，所以你就少咗 negative freedom 啊！你嘅 negative freedom 係受損嘅、哦，但佢話哦，但我係 enhance 緊，幫你咧有更強化你嘅積極自由 positive freedom。嗱，咁於是有時候係其實呢兩個自由喺某啲位嚟講咧，可以係有衝突嘅、 嗯。 而咁嗰啲國家或者某啲咁嘅團體咧，就覺得似乎 O、OK, K， 即係家長主義嘅諗法其實係咁啊。某意義上就幫你實踐自我， 好似細路咁啊，佢都唔知咩對自己好係嘛。咁你作為一個好嘅父母，就唔係飲佢亂嚟噶嘛，係咪？要走埋去個電掣嗰度，小朋友最中意玩幾樣嘢啊嘛，一個櫃桶燙得嘅嘢，另一個就係窿啊電掣咁樣。咁你埋去等佢撳佢，唔通你仲同佢講嗱咁樣嗰、那個地線位、水線位？你見到佢埋去，你應該點做啊？兜嘢砰咁樣刮埋去啦，係咪？用啲方法 逼佢， 即係見你撩鼻撩得咁開心，佢又撩下先，佢差唔多咁樣發現出事。 係啊，所以好多時就係個細路唔明嘅喎，喺嗰刻。但係你同佢講，佢都唔明啊嘛，因為佢未發展到能夠理解乜嘢對自己叫真正好，咩叫對自己唔好嘅嘢嘛。咁、嗯、所以阿媽喺呢度有個責任啦，阿慈母咁樣啊，就要去阻止你做一啲你想做但其實對你不利嘅嘢，而你唔知啊，又或者逼你去做一啲你唔想做。啊！但係其實對你真係有益嘅嘢， 所以我簡單講就係、是、所以最終 Marilyn 會對於所謂積極自由係有啲懷疑嚇、啊。不過講得好清楚，佢唔係話積極自由呢樣嘢本身冇價值，佢覺得有啲話有嘅。佢、嗯、只係想講就係好多時候會俾人假借做自由之名， 係 借咗嚟做一啲極權嘅方法嚟限制你，最終係甚至令到嗰種譬如價值嘅多元或者唔再存在。好啊，咁樣先叫理性，咁樣先叫真正嘅自由，就冇咗所有嘅所謂自由價值嘅多元。呢啲反而係對人嘅一個限制，一種 coercion。 補充多一點啦 ，Berlin 佢會話可能多一步嘅，甚至咧佢會將某啲個體啦，係將佢 identify 咧係一個群體嘅其中一員啦，可能係一個國族啊，可能係一個 church 啊，或者某個總之某個團體嘅成員啦，跟住就話咧，你最理性嘅咧就係作為呢個團體嘅利益。呢、这個團體利益就係你真正嘅利益之所在，咁所以佢就會強迫你，就算你個人嚟講，我真係好想做某啲嘢喎，佢都會話唔係，作為一個團體嘅利益咧，你唔應該咁做，係、嗯、你真正嘅利益係達成團體嘅利益， 為阿公嘅， 係啦，為阿公嘅，係啦。 咦，咁係咪我哋要講下 negative freedom 嘅問題？ 嗯，有啲咩問題咧？ 係咪你講先？ 哦，好，咁我講啊。negative freedom 嘅問題就係、是，佢嘅講法就係、是。當你冇受到外在嘅限制，你就自由嘛。咁即係你越少唔俾人，你越少俾人阻住你想做你嘅嘢，你就越自由啦。咁有個好奇怪嘅後果咧，就係、是、如果你冇曬任何慾望，你咪最自由咯。因為冇人再阻到你去完成你想做嘅嘢啊嘛。咁就會好奇怪啦。因為嗱、你諗下啦，你幾時會冇慾望啊？就係、是、可能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咧，你俾人洗腦啦。俾人洗到你，我咩都唔想啦。我只係滿足於現況，你對我做啲咩咧，我都好滿足噶啦，係啦。我冇想做其他嘢噶啦，係啊。第二咧就係、是、我唔得啦，我想做任何嘢都做唔到。現實世界中令到我達成唔到我想做嘅嘢，受到好大嘅壓迫，我太能力細啦。跟住算啦，其實即係呃自己啦。其實我真係唔係咁想做嗰啲嘢啊。跟住咧，自己洗自己腦啦，就係、是、第二個意思就係、是。 太失望啦！ 太失望啦，系啦。跟住咧，如果用 negative freedom 嘅意思咧，咁你咪好自由咯，因为冇人再阻你做嘢噶咯。 因为你只要冇欲望咧，你根本就冇所谓障碍啊嘛。 系咯， 我冇所谓去目的地就自无障碍物啦，我都冇嘢想要系嘛。 系咯，咁但系我哋会觉得，哇，唔系、啊、你咁样唔系真系要真正自由嘅人，反而会例如一啲好好满足于现状嘅奴隶。是很符合 negative freedom 的定義的、 嗯、 但我們不會說它 free 的嘛、 嗯、 同埋我奴隸嗰個問題就係嗰個主人係俾佢嘅選擇係限制咗佢咯，令得佢嘅慾望可以偏好嘅嘢，可以意欲嘅嘢，可以慾望嘅嘢，可以透過教育或者洗腦啦，嚴重啲，令得佢以為自己慾望嘅嘢就係得咁多。咁所以呢個係就算係 negative freedom 都會有嘅問題。 所以好得意，即係原本 Burn 呢篇文嘅結尾就係講，喂，其實 positive freedom 好容易俾人濫用，即係一個 abuse。即係攞嚟假借自由之名，其實係反而限制咗人嘅自由，侵害人。但同一時間，我哋調轉諗，咁我哋咪完全用 negative freedom 嚟解決咧？有似話頭先嗰啲問題就係、是，喂，好奇怪，我冇曬慾望就最 free， 咁我不如一齊唔好要慾望啦，咁樣要 free 嚟做咩咁啊？因為點解決呢？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歡迎翻到嚟就有計傾，咁我哋繼續講自由啦。頭先嗰節又講到，喂，似乎不論係 positive 定 negative 嘅嗰種 conception of freedom， 似乎都仲係講唔曬。即係我哋覺得仲有啲問題啦。一嚟，二嚟就係你會唔會嘗試曬有冇其他嗰啲自由概念，其實可能都係值得我哋試下去揾下，睇下值唔值得追求嘅咧。咁樣會唔會有啲其他概念咧？ 好，咁等我介紹一下啦。咁頭先我哋所講 negative freedom 同 positive freedom 咧，就似乎喺兩個極端啊。negative freedom 咧就係、是最 minimal 噶啦，你就係冇俾人阻住你就係自由啦。positive freedom 咧就喺另一個極端，佢係要你有好多嘅內容啦，你有好多嘅能力啊之類啦，你先叫係真正嘅自由啦。咁我哋就要諗啦，係咪依個其實是一個不當嘅二分咧？有冇啲係中間落墨嘅？咁可能有positive freedom 嘅支持者就會覺得，哦，我哋唔使要咁多嘅內容嘅，可能只不過我哋追求係某啲去形成慾望嘅方法係有規定，即係冇話對慾望嘅內容有規定嘅。咁啊，依個係一個做法啦。另外一個做法咧就係 negative freedom 嗰邊出發，我哋可唔可以多翻少少嘢？去多翻少少嘢，跟住咧就但係就可以避免 negative freedom 頭先我哋所講嘅問題啦。咁多個少少嘢係咩咧？咁有一種講法咧就係、是。自由咧唔係純粹就不受任何外在嘅限制嘅，而係可能要有某啲 condition， 有符合某啲條件去 guarantee 你可以不受一啲外在嘅限制。咁咧嗰種就叫 freedom from 或者 freedom of non-domination， 係啦，不受宰制嘅自由啦， 支配啊， 不受宰制，不受支配嘅自由啦。咁有個歷史嘅，咁呢個歷史就係呢個 concept。自由的 concept 的來源可以上溯去到古羅馬， 是的， 去到古羅馬啦。咁有個哲學家咁叫 Quintin Skinner， 係咪 Quintin Skinner？ 佢就叫呢個自由叫 Neo Roman 嘅 freedom 啦。咁有另外一個哲學家，佢都講嘅就係叫 Philip Pettit 啦。呢個哲學家佢就叫做 Republican 嘅 freedom 啦。咁而家通常都係叫 Republican Freedom 比較多嘅。 羅馬共和國啦。 係啊，因為好得意嘅嗰個歷史係講得好簡單嘅歷史就係、是、其實呢個概念呢啱阿軒講過，即係啱啱你會再解釋啦。呢、這個免於宰制嘅自由呢其實係喺古羅馬嘅時候，嗰、那個羅馬共和國嘅時期呢已經有。佢係理解點為一個 free man 嘅時候呢係用呢個概念嘅。咁咧一直都有嘅，不過咧就是咧去到大概係即係近2300年啦，尤其是有另一個哲學家叫做 Jeremy Bentham。出咗嚟之後就講某一就講頭先講嗰種，譬如自由咧係唔俾人干預，即係類似係 negative freedom，就係冇任何嘅干預嚟，就唔係宰制或係干預嚇，應該會解釋個分別嘅。咁咧於是就有一個新嘅概念咧，就係嗰個 negative freedom 同埋後屘 positive freedom 咧，就 dominate 咗近呢兩三百年咧，我哋對於自由嗰個概念係啦。咁所以咧點解有時會讀自由史係重要咧？就係、是、原來譬如 Quintin Skinner 啊，係睇翻自由史之後發現翻咧，喂，其實歷史上有另外一個概念係近三百年忘記咗，冇喺哲學嘅主流中被討論，反而嗰個係擺到我哋好多對自由裏面好 crucial 嘅 element 嘅，咁於是就翻返去討論嗰個自由會唔會有一啲價值咧？ 因為近幾十年大家都係跟住 Berlin positive freedom 同 negative freedom 嗰個框架去討論， 冇錯啦。咁所以嗰個有時而家你一般就叫做共和式嘅自由或者 republican 嘅 freedom， 就因為翻返羅馬共和國， 唔 係 美國嚇嗰啲嚟，唔好亂諗錯。 係啦，係啦。咁但係講到尾咁。咩嚟嘅咧？這個 freedom of as long domination。 咁不如我哋用一個簡單啲嘅例子去講啦，講曬甚至講埋 negative freedom 啊！我哋之前嗰集就係我哋用一棟兩棟門嘅例子去講，咁就係當有一個 game show 啦，咁就俾兩棟門你去揀嘅個主持人。咁咧如果你有呢個 negative freedom 咧，而且你已經揀好咗一棟門啦，喺嗰一個實際嘅情景入邊，咁你譬如揀咗 A 呢棟門，咁你打開嘅時候咧，冇人阻住你嘅，嗰棟門亦都冇鎖上。 咁喺呢個時候，就算喺 negative freedom 入面咧，你就已經係 freely 咁樣揀咗嗰道門啦。我哋會話但係咧 ，Berlin 呢個時候咧都會話其實都未足夠嘅。你真實嘅慾望想開嘅嗰道門咧，冇受阻係唔足夠，因為你可以想象嗰個情況底下咧，第二道門 B 咧，其實係後面有人阻住你開門，唔俾你開。如果你揀 B 咧，你就乜都冇噶啦，你就開唔到門噶。咁但係咧，如果根據我哋其中一個 negative freedom 嘅理解，就係話你當下嘅慾望唔受阻咁樣被滿足咧，就已經叫自由咧。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你都叫自由喎。咁對於 Berlin 嚟講咧，佢就覺得係唔合理嘅。佢覺得起碼咧，其實我哋要講嘅不受干預嘅自由或者係 negative freedom 咧，我哋要講埋你可能會揀嘅或者偏好嘅或者想揀嘅嗰個嗰啲選項咧，都要唔受阻。先至叫做有一個真正嘅自由喺入面 negative freedom。 所以就唔可以淨係考慮 actually 我有嗰個慾望咧，係咪有限制阻止我 actualize 佢？因為就算係咁，你有只要你另外一道門你想揀，但你冇揀啦，但係有機會想揀而有阻礙嘅話咧，你照計都唔 free 啊嘛。喺個以下就都冇充分嘅 negative freedom。 我即係好似阿媽嗰啲咁成日，即係我想出去踢波，你試下，即係佢俾我試啊嘛。咁佢冇話鎖曬門嘅咁樣，佢道門你中意你咪開出去咯。不過可能你一咁樣揀嘅時候會出事啊。 同埋呢個同嗰啲政治環境都好關係啦。你只要將嗰兩道門變咗做啲候選人，咁大家就應該會明白係咩一回事。 候選人係啦，佢就冇阻你，你咪揀 OK 啊。你揀另一個咧就唔係 就有限制， 或者佢贏咗咧就哦咁唔得啦，贏咗你就唔得啦，俾你選嘅 咁。咁你冇咁自由噶嘛？ 係啊。咁但係咧都唔夠啊！如果根據不受阻制嘅自由，就係、是、咧要多一個概念啦，就係、是、就算你係有。佢可能真係俾你揀曬你可能有嘅選項都好呢，但都仲有啱啱我哋講個問題，其實佢可以限制埋你透過洗腦或者透過一啲軟性嘅手法教育啦，可能限制埋你可以有嘅選擇㗎嘛。所以就算唔係就算我哋擴充到唔係淨係講實際嘅選擇，講可能嘅選擇都好呢，佢都可以喺可能嘅選擇上面做手腳嘅。咁所以可能仲未夠啦。同埋第二樣嘢呢，就係、是、可以有個主持人突然之間呢喺後面呢，其實佢可以唔做嘢啦，唔做任何嘢，但係佢仲有一個權力，就係、是、令得你喺佢唔中意嘅時候咧，即刻閂咗你道門，或者即刻唔俾你開門。 DQ 你喎，真係可能 係 取消你資格。 而且佢可以實際上唔 DQ 你，或者實際上唔出手干預你，唔阻住你。實際上，但係佢有呢個權力咧，就足夠講得上咧，佢係有一個宰制嘅地位，已經係可以。你喺嗰個情況底下咧，已經就算你真係可以開曬咁多道門都好咧，你都係仍然係處於一個受宰制嘅地位，因為你個權力咧始終喺人哋嗰度，唔係喺你嗰度。 即係佢可以唔運用佢去阻止你，即係佢有嘅。佢只要想，其實佢可以完全唔俾你做任何嘢，唔俾你揀你想揀嘅嘢。不過我心情好咁樣，或者暫時你揀咗對我冇乜大影響，咁我由你咯，你咪做住先啦。喺呢個意思之下，我哋如果淨係睇嗰個人做唔做到佢想做嘅嘢。好似佢都有自由，但係如果係知道埋個大啲嘅 picture 咧，所謂啊成件事就係原來有個人喺背後可以決，只要佢一個意願就可以制止你做你頭先你以為你隨時可以做到嘅嘢咧，咁我哋都話其實佢冇呢種自由啦，係咪？ 好似奴隸主同埋奴隸咁嘅關係咯，一個奴隸可以佢一生都冇反抗過佢嘅奴隸主，咁就佢個奴隸主因為咁而一生都冇去阻止過佢去做。 任你做咩做咩，中意做咩做咩。 咁但係 negative freedom 就似乎係有啦，但係我覺得唔係喎，佢都唔自由喎，因為如果佢嘅主人想對佢做啲乜，佢都冇得反抗。 所以呢個點解係會話係即係翻去羅馬時期咧？就是、羅馬年代咧係真係咁理解自由，佢理解點為只一個自由人咧？即係點解主人係自由人，但係個 slave 個奴隸唔係自由人咧？佢好得意嘅諗法就係、是，就算個奴隸咧有曬 100% 啊，有曬 negative freedom。同埋 positive freedom， 即係譬如舉例，佢奴隸主係好好人嘅，超好人嘅對嗰個奴隸，係即係好似我咁，我自問一個好人。就算我有奴，就算我有奴有畜奴都好啦，我應該對佢好好啊。 公書教學 係啦， 公衣足食。 先唔好講公書教學，因為首先就係咧，我唔會限制佢嘅，佢想點我俾佢點嘅，好似做朋友咁嘅，係啦。咁佢話佢冇叻，佢有曬全部嘅 negative freedom， 因為我冇限制佢啊嘛。而第二步就係我公書教學，俾曬飯佢食啦，教埋佢好多技能㗎，你打獵啊、踢波啊、唱歌，哇！我俾好多能力佢咧去實現自己嘅。所以佢連 positive freedom 都有 100% 嘅，就係、是、佢想要點咧，就有能力好有曬啦。所以甚至過足成世人咧，都可能係好 free 嘅喎，喺 negative 同埋 positive freedom 嘅角度嚟講。但係佢喺羅馬角度嚟講啦，佢仍然係 slave， 佢仍然唔係真係一個 free man， 一個自由人。點解啊？即係喺法律上咧，我哋地位係高過佢。如果萬一唔知點解，我竟然突然間譬如我老人痴呆咁啦，有時咁噶嘛，或者冇咁講，即係或者有啲突然間有啲諗法，唔知乜傻咗咁啦。 咁我突然間想要落閘，突然間要限制嘅時候咧，我係有呢個權噶嘛，法律上。嗱咁嘅話咧，嗱調轉冇嘅，佢唔可以調轉咁對我噶嘛，但我可以咁對佢咧。所以點解我係自由人，而佢唔係？嗱、呢個顯示咗就係有曬 negative 同埋 positive freedom 咧，唔係我哋成日想講 free 嗰樣嘢，一或者就係 free，但係唔係 free 嘅全部。因為我哋仍然係想咧，就係如果 free 人，即係有人關俾我先有 施捨俾你， 係施捨俾我嘅， 就人情 係啦， 唔俾可以係道理喎，居然咁樣。 咁就出事啦，就係我個 freedom 係冇一個高級最低嘅方式咧，係保證我有啊，所以我哋有時覺得要 free 咧，係要 free 去到底嘅，就係要保證到我有呢個 freedom， 唔係有咁簡單，係要有個保證，我一定有啊。 所以呢個就唔係淨係我，譬如有冇人阻住我做我想做嘅嘢。或者甚至唔係我而家係咪根據自己最重要、最有價值嘅嗰個能力去判斷咩對自己有利咁簡單喎，而係牽涉我有某種地位啊，其實有個 status 啊，所謂即係究竟我做嘅嘢係咪真正唔受到其他更高一個層次嘅可能其他嘅權威啊等等嘅，佢原則上係可以阻止，不過只係好似施捨俾我，暫時有你，你中意點搞就點搞咁樣，但我隨時可以收翻嘅。即係而家你所謂可以有嘅權利其實唔存在嘅，即係呢個意思就係唔存在啦，其實係咪？ 所以舉樣嘢做宰制啦，即係普通一個 point 就係，如果我有一個空間隨時可以落閘嘅咧，我就有宰制嘅能力咯。佢免於被宰制就係唔會有一個高級最低人隨時可以落閘嘅咯。 所以你都好得意喎呢度，你可以依然話嗰個人好自由嘅，就你已經好自由啦。佢奴隸主譬如你啊，你已經好好人啦，係咪？對嗰個奴隸咩？但係有時候要做啲你唔啱心水嘅嘢啦，咁你制止佢。咁佢假設佢聲稱我要追求我嘅自由，其實你都講，喂你咪好自由啦！你咁多年嚟，你中意做乜我都俾你做啊，咁樣係咪？ 不過補充翻一點咧，就係、是、不受宰制係嘅意思係，我唔係 subject to 一啲 arbitrary 嘅 power，即係咧有時我哋係會 subject to 某啲 power 嘅，例如法律啊咁樣啦。但係咧你唔會話因此咁樣唔自由，因為嗰啲唔係任意嘅，唔係話佢想點就點嘅。但係我哋頭先講奴隸主同埋奴隸之間嘅關係咧，奴隸主佢有一個任意嘅權力嘅，佢想對個奴隸點就點樣噶啦。咁所以就話唔係 subject to 任何 power 都唔得，係啦，我哋只不過個自由係唔能夠 subject to 一啲任意嘅權力咯。 嗯，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我哋會再諗一樣嘢就係、是，又係嗰個啦，就係唔同嘅自由之間可能有衝突啊。而嗰個你要保障咧，即係如果調轉講，要保障一個人係有呢個免於被宰制嘅自由咧，有機會我係要限制其他人嘅某啲 negative freedom 或者 positive freedom 啊。就因為咁樣，所以保障，譬如佢例要畫咗個空間出嚟，唔俾其他人去做一啲嘢咧，去宰制我咁樣。咁於是有機會咧，呢啲喺呢個羣體裏邊，尤其是我哋有機會為咗要有免於被宰制之後咧，係甚至對每個人係嘅 negative freedom 係作出限制，佢避免我做一啲嘢去宰制其他人咯。譬如， 甚至其實可以做一個 ranking 嘅，即係最好嘅自由，根據呢個概念咧，就係唔受宰制，而且亦都唔受干預嘅自由。跟住次一級咧，就係唔受宰制，但係有干預嘅自由。跟住再次一級咧，就係你又受宰制，又受干預。 咁其實唔叫自由， 自由喺零自由嗰度。 係啊，咁咁我成日都問嘅，即係我呢個走咗少少時間一節，就係咁我哋有時睇一啲社會運動啦，即係不論香港好或者世界好，成日話爭取自由係爭取啲咩咧？即係尤其是而家香港 context 好得意。我成日遇到啲人會講話，喂，香港都好自由啦，你做咩仲要爭取？就爭取咩啫？香港好自由啦，成日嗰啲自由排名指數第一啊，經濟又第一咩？自由好高啊，點解我爭取啲咩？做咩要爭取自由咧？咁樣啊，呢個問題係其實好困擾好多人啊，有時候都唔知點解釋俾人聽。但我估呢集係可以幫到手咧，澄清某啲概念啊。我哋之後翻嚟繼續討論。歡迎翻到嚟最後一節嘅自由有偈傾。咁我哋啱啱討論緊咧，就係喂，究竟即係不論香港或者好多地方啦嘅社會運動，其實爭取緊啲乜嘢形式嘅自由咧？係啦。咁當然我成日都講嘅，其實好多運動係爭取緊 positive freedom、negative freedom 都有嘅，呢個的確係有嘅。即係有啲時候我啲限制唔合理嘅，即係 negative freedom、我哋想爭取多啲嘅，你唔好限制我啊咁樣。 即係言論自由啊嗰啲，好多時都係 negative freedom 嚟嘅形式，我可以盡量表達，你唔好阻我咁樣。 係啦，言論自由啦，思想自由啦，宗教自由啦， 係 啦，我有權做某啲嘢啦，信某個宗教，上街集會，你阻止我爭取我要有呢個自由，呢係爭取 negative freedom。有時有啲運動咧係爭取 positive freedom 嘅，就譬如舉例，我成日都講，譬如我哋之前可能做過某啲對於教育制度嘅，譬如我哋反對改某啲 嘅課綱啦，嚇、嗯啊、無啦加入某啲學科啦，嗰啲係我哋覺得有啲洗腦性質嘅啦。嗱、嗯，嗰啲我哋覺得係爭取 positive freedom 嘅、嗯，就係、是、我哋應該培養我哋下一代嘅理性思考能力，令、嗯、到可以為自己做決定，唔係俾你洗腦或者某啲嘅 syllabus 嘅安排，令到佢有某啲睇法，因為爭取 positive freedom。但係我成日都仲想改就係、是，即使呢兩個都滿曬之後咧，100% 啦，滿分，但係未完嘅件事、嗯，因為我哋有時候咧。即係亦都有帶翻頭先上一節再講就係、是嗯，有時兩隻有曬之後，啲人會問我哋：，喂，你仲話爭取自由，爭取咩咧？咁樣，我哋成日都想講係爭取嘅，唔僅僅係有啲自由，係想爭取係呢啲自由咧係得到保障。嗯、我哋有啲自由咧，唔係偶然嘅，唔係有人施捨俾我哋，我哋係有權同埋可以有保障地咧，係永遠可以擁有啲自由。所以呢度會牽涉到一個大啲問題，就係、是、爭取緊嘅可能係咧，譬如社會運動嗌嘅、嗯、自由咧，我成日覺得係爭取緊一個所謂免於宰制嘅自由，嗯、就我哋有嘅自由係可以得到保障，唔係隨意可以被人奪去嘅。所以舉個例，有啲問題，譬如舉個例，譬如黃背心運動發覺、嗯、反對警暴咁啦。你反警暴好多時候咧，其實講嘅係咩啊？其實講嘅係我有自由都好啦，唔係警察可以隨意無啦啦奪去。 啲法國人好離譜 嘅，好離譜。即係你即係佢反警暴其中而家就係你唔可以個警察隨意話我而家俾你有呢個自由，但如果我唔中意咧，就隨意改變對法律嘅詮釋，就無啦啦唔俾你做某啲嘢，唔得嘅。我就應該有喺度、嗯，所以反警暴某意思上都可能係爭取一個免於被宰制嘅自由。咁於是最就做嗱，我仲有一個 point 就係、是，可能呢個位置就會引致到我哋需要有一個所謂制度嘅改革嚇、嗯，包括咗可能係民主啦，或者其他制度改革，就是、確定咧、嗯、個制度嘅保障咧，自由係有個制度嘅 guarantee， 唔、嗯、係完全係 arbitrary， 有人施捨俾我哋先有咯。咁就同制度好相關咯。 嗯，呢度我插一句啦，就是、我哋平時成日都話要爭取民主自由，民主同自由呢兩個概念好似成日走埋一齊噶嘛、嗯。但如果我哋用 negative freedom 又好 ，positive freedom。去講都好啦，好似同民主冇一個好緊密嘅關係啊、嗯嗯。但係如果我哋又有第三種嘅 freedom from free from domination 啦，似乎就能夠講到點解爭取自由同民主係有一個直接甚至係必然嘅關係啊、 嗯。因為民主制度係保障咗我哋係有免於被宰制自由嘛，即係個制度上嘅改變嚟嘅嚇，係、嗯、咯。即係我成日有好快講一句就係、是，有時每一次投票咧，個別投票啊。可能唔係體現到個自由啊，但個制度 as a whole 咧，即係有得投票呢樣嘢本身咧，就係保障咗嗰種免於被宰制嘅自由咯，可以話。 嗯，同埋我補充一下，點解會話不受干預嘅自由係唔能夠同民主制度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咧？因為大家好容易想象到咧，就算一個至高無上嘅阿嫲啦。阿嫲唔干預你，阿嫲唔干預你呢個地區嘅任何事務嘅。不過，但係佢仍然有嗰個宰制嘅權力喺入邊，隨時可以收翻嘅。你點解有自由啊？係我恩賜俾你嘅，阿嫲恩賜俾你嘅。 我阿嫲唔係皇阿嫲，可能你滿洲人 即係阿嫲嘅親情。即係漢人嘅自由係滿洲人本嘅即係施捨俾你嘅。 咁所以嗰個地區咧，其實可以有享受一個不干預嘅自由。但係咧，佢永遠都享受唔到不受宰制嘅自由。咁、嗯、而且嗰個地區當然係唔民主嘅啦，因為佢永遠都係要聽一個阿嫲至高無上嘅阿嫲咁樣。咁、嗯、所以不受干預嘅自由唔能夠直接支持民主制度，但係不受宰制嘅自由咧，佢就能夠講到咧民主制度帶到俾我哋不受宰制嘅自由喎。因為咧，你到最後決定嘅都係人民。咁當然中間仲要有一啲具體啲嘅制度嘅，通常都會講兩樣嘢嘅，一個共和主義啦，通常因為共和主義式嘅自由就係超越共和主義嘛，通常都會講兩樣嘢。第一個就係有一個互相制衡嘅機制啦，喺個政府入面可能係講三權分立，可能係講上議院下議 院，你真 係 唔係淨係做下唔同嘢咁簡單嘅。 第二個就係監督啊，同埋選舉政府嘅權利咯。咁通常都會有呢兩個關，呢兩個係嗰個關鍵嚟嘅。 咁而家即係我哋講咗即係三種自由嘅概念啦，即係第三種似乎可以幫我哋更加好地理解好多我哋嘅訴求啦，或者現實中嘅政治現實啦，或者運動啦咁樣。 甚至仲可以補充多一點嘅，就係、是、不受宰制嘅自由咧，佢同我哋一般以前理解嘅 negative way 有一樣嘢唔同。我哋以前理解 negative way 咧，覺得嗰啲嘢 negative way 嘅意思係我補充一句 ，negative way 嘅意思係如果我啲權利咧，如果係 negative way 嘅意思就係、是、其他係冇權侵犯我嘅，即係要俾我擁有嘅。係啦，咁就呢啲叫 positive way， 咁我哋就唔提啦，嗰度我估係嘛？係啦 ，negative way 就起碼啲我有嘅權利係冇權侵入我、影響我嘅。 咁你要點樣達到 negative way 咧？好多時候就係人哋唔好做嘢咯，即係你限制其他人嘅權力咯。咁但係我哋不受宰制之後，雖然佢某個意義上都係 negative 啦，即係佢不受宰制嘛，都係 negative。但係佢有一樣嘢唔同嘅，同以往嗰啲傳統，佢就係會講埋咧，你要有呢個不受宰制嘅自由，其實你可能要得到一啲嘢。 你甚至可能要得到一啲政府嘅 resources，或者 要具備一啲條件， 係啦，所以 資源 係啦，所以要達到一個所謂 social justice 嘅狀態啦。我哋譬如羅爾斯嗰集都有講到 social justice 呢個概念，甚至係要有嗰啲分配嘅形式入面包埋，先至你有一個不受宰制嘅自由。因為咧，如果嗰個唔平等嘅情況係好嚴重咧，你冇可能唔受人哋宰制。 即係一個一啲貧富極懸殊咧，即係或者我哋香港都可能係啊，即係而家極懸殊嘅時候咧。 根本就唔係咧，窮嗰啲喺曬喺度， 但 係 有好多呢度就好平均嘅，但係喺成個社會 上香港 或者成個世界都唔係啦，其實咁嘅話咧，你想不受宰制就好難做，因為佢有錢我咁多嘅話咧，我絕對而家就算有自由都好啦，佢有咁多錢咧，佢絕對可以用佢嘅資源咧，你令到隨時攞走我而家有嘅自由，我冇理解錯 啊？係啊係，甚至你可能租緊間屋嘅，佢有錢啲，佢咪租埋你間屋唔俾你住嗰度，令到你要周圍走咯。咁所以如果有一個咁嘅問題咧，其實係冇可能係。不受宰制嘅，同埋可以再講多點咧，就係佢Philippe Petit 嘅我哋啱啱開頭講過提出共和主義自由嗰個哲學家，佢有一個 eyeball test 嘅，即係眼球測試，就係睇下點解點樣啲人係真係享受不受宰制嘅自由咧，唔係好嚴謹嘅，只不過係一個普通一個測試咁樣，即係係一個可能係一個例子啦。Anyway， 就係話咧。共和主義理想底下嘅人咧，係可以大家平視對方，唔會有一種行過對方嘅時候，即係望到大家嘅時候，唔會有一種畏懼嘅感覺。 唔會有一個高過我嘅人，我望到佢會驚嘅。 係， 即係火影咁嗰啲白眼啊嘛，俾人白眼咁樣呢種能力啊。 所以呢個 覺得自己， 所以呢個其實我哋啱啱已經講咗兩樣嘢，一個就係所謂叫縱向嘅，就係講緊呢個政府點解。同佢點解係合法地可以管治嗰啲人民？咁縱向地咧，佢要。guarantee 嗰啲人民咧係享受不受宰制嘅自由，就係、是、透過民主啦。但係橫向就係講 social justice 嗰個層面咧，就係話嗰啲人之間咧都唔能夠係有一個被宰制或者宰制人嘅關係入邊。咁呢個就係透過 social justice 去達到。 所以好簡單嚟講，就係嗰、那個雖然表面上睇落去，你話不受宰制都係好似 negative 嘅，係消極嘅，即係好似不受干預咁，不受干預人哋唔做任何嘢阻住你。但係不受宰制其實係需要個政府，如果佢係要保障人嘅某啲權利或者甚至呢啲自由，如果係責任係咁啊，包含佢要提供主動，要積極提供一啲資源，去令到呢個社會嘅每一個人都喺某個平等嘅平台，譬如有類相對，譬如起碼啲衣食住行要足夠啦，就算唔係要人人都有一樣咁多錢咁樣，咁但係起碼有啲基本嘅一樣。係啊，咁所以係要做一啲嘢嘅，其實。 所以除咗制度以外咧，似乎仲有多啲考慮咯。嗱，包括咗頭先講，譬如資源分配啊，政府有冇啲適當嘅政策啊？呢啲唔係完全係制度嘅，但係都係會影響到我哋有冇免於被宰制嘅自由。 所以呢個就好似啱啱開頭所講，係有兩個極端，佢咧就比較緊係 negative freedom 多啲，但係咧多啲又未至於去到 positive freedom 咧就咁多要求，係要求到你要相信啲咩，你要做啲咩啫嘛，去到咁多嘅，只係話提供個最低嘅保障，要令到大家平 in a sense 平起平坐。 咁去到呢集嘅都差唔多尾聲啦，咁我又想最後再打一個最後嘅 final remark 咯、即係見到好多社會運動出發幾集，其實個元氣我係就係、是、覺得喂有好多我哋成日話爭取自由，咁係爭取啲咩咧咁樣不過好得意喺自由裏面咧，我想最後提出一個少少嘅即係個 remark 啦，就係、是、有機會仲有另外一個關於自由嘅理論或者諗法咧，其實對於理解世界上好多嘅，尤其是都係嗰句就係、是、之近年喺香港發生嘅一啲社會運動咧，可能都理解到嗰種自由有一種新嘅面向，就係、是。我哋平時覺得社會運動係爭取某種自由，咁係自由，我哋爭取嘅嘢嚟，其中一種係我哋目標嚟。但係咧，我會覺得就係喺某啲特定嘅條件下，尤其是根據另一個哲學家 Hannah Arendt 之前有一集都講過惡難啦， 惡難難唔難嗰陣 係啦，惡難難唔難，我哋睇翻啦。佢會講咧一個好得意嘅講法，就係、是、除咗我哋即係自由，除咗我哋爭取嘢之外咧，本身喺一個社會運動裏邊咧，如果達到某啲條件，譬如舉個例，惡難會講嘅，如果一大扎群眾啊係冇大台嘅，唔係一個人話你點，就係跟住佢行。是大家用自己，譬如我哋理性能力、理性討論，大家咧展現出我說服你，你說服我，我覺得應該咁樣做，你覺得要咁樣做，一齊冇大台傾，我哋應該集體點樣行動去 organize 我哋嘅生活啦，或者 organize 我哋嘅社會運動嘅話咧，喺呢一個集體嘅互相配合，即係我哋傾掂數，我說服咗你，說服咗我，達成一個共識，之後攜手行動去嘗試做啲嘢咧。我好得意嘅講法就係、是。 呢個本身體現咗一種好重要嘅自由、嗯，一種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唔係僅僅係喺一個我哋爭取嘅目標上面講，亦都喺我哋行動中展現出嚟。因為我哋唔僅僅係自己咁簡單，同一時係進入咗公共嘅世界、嗯、政治嘅世界一齊傾啦嘛 ，collective 啦嘛。同一時我哋傾完之後咧，唔係有個大台 lift 咗我哋話點啊點，我哋互相信服之後大個共識噶嘛。咁、嗯、呢個意義下咧，亦都可以展現咗就係、是。我哋理解社會運動嘅時候，喺一個冇大台運動裏面咧，往往就算唔講嘅爭唔爭取到啦，可能喺呢個過程裏面已經好體現到某一種好有價值嘅自由咯，就係、是、透過一種攜手合作嘅。 甚至如果你用岳蘭嗰個睇法、就是，就係如果你冇自由，唔係淨係好唔方便咁簡單，即係有啲我做唔到啦，有人阻住我、嗯啊，又或者我做啲好不智嘅舉動咁樣啊，都對自己不利嘅，但係自己唔知道，甚至可能有人會原來我表面上好似做緊我想做嘅，但係人哋隨時可以攞走嘅，唔係咁簡單啊，而係你冇咗。某個意義之下嘅自由，你甚至唔係一個人，你做緊嘅只係可能一啲喺某種洗腦嘅過程底下你跟隨人哋嘅意願去生活咁樣啦，表面上。咁但係呢個唔係人最核心最重要的一部分咯、嗯，即係所以佢講我上次嗰集都有提到，佢講嘅政治就唔係政接淨係同政府嗰啲有關噶嘛，係、嗯、嗰個體現人作為人一個好重要本質嘅一種生活嘅模式嚟嘅，其實嗰個係。咁、嗯、所以你一冇咗呢種自由，甚至你即係過緊一啲唔完整嘅人嘅生活咯、嗯， 我想好快補充一句嘢就係、是、Petit 其實都有講到呢個自由嘅，好簡單咁講，佢係一個批評嚟，佢話呢個自由嘅概念咧就即係話。等於你參與公共事務就體現到嗰種自由啦。咁佢有個佢意思就係話，咁你越積極參與咧，咁你就越自由啦。咁呢個第二個意思。咁佢會話咧，佢令到咧政治好似成為唯一重要喺實現自由上面嘅活動咯。咁會有少少反而限制咗其他私人領域方面嘅發展咯。咁、嗯、可能喺嗰個意義底下令到冇咁自由嘅。 我哋可以思考下嘅，即係我估岳蘭可能未必反到其他方面嘅自由，我覺得。但起碼佢用一個 technical term 講自由咧，係講呢一種，而佢嗰啲種咧係人之為人好特別嘅一種自由、嗯、不過點都好啦，希望大家對我哋今日對於自由討論咧係點都有啲反省啦，覺得學到啲嘢咧，希望可以 有 可以用嚟理解下咧我哋嘅社會運動。Thank you.